Episode 13. Dialogue 55. 小王星期五请客，对不对？你去了没有？ 对，我去了。 好不好玩？他请了几个人？ 好玩，他请了八个人。 这八个人是谁？我认识他们吗？ 都是他的老同学。我想你不认识他们。 是吗？张小姐去了没有？ 张小姐？哪个张小姐？ 张小文，你的老朋友，他不是小王的大学同学吗？ 哦，那个张小姐，她没有去。 那李小姐呢？她也是小王的老同学。 她去了，她先生也去了。 有没有啤酒？ 有。 是吗？美国啤酒还是外国啤酒？ 都有，还有茶、可乐和别的酒。 你喝啤酒了没有？ 喝了，可是我只喝了两瓶。 你们跳舞了没有？ 我们没有跳舞，只聊天听音乐。 你几点回家？我十点半睡觉，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回家。 我两点才回家。 什么？你在他家一个晚上只喝了两瓶啤酒？ 你只问我喝了几瓶啤酒，没有问我喝了别的酒没有。 那你喝了别的酒没有？ 我喝了两瓶啤酒，还喝了三杯鸡尾酒。